向上伸直，但是要注意，蹲的时候，大腿与脚尖朝向一致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腰板挺直。第二个动作，开合蹲加双臂水平打开，双脚比肩宽略宽一些，脚尖冲外斜。蹲下时，大腿顺着脚尖方向，双腿内侧在完全蹲下时感到拉扯，说明动作到位。同时，双手向两侧平行打开，之后回到起始位置。这两个动作都能够锻炼到身体的大部分肌肉。12次为一组，每天3组，每组之间休息20秒钟，一周至少有3天进行这样的力量练习，对稳定血糖会很有帮助。控糖要多动，可是多动之后关节又出问题了。 这个膝盖啊，就是嘎嘣一下，就是那种感觉。 上下楼，它就是有点发僵，就打弯有点费劲。 增加运动还要保护关节，两者之间的矛盾又该怎样解决？ 不止一个病人都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说因为他运动了，把关节就损伤了。 我们说，运动伤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燕一起了解了如何对抗低血糖。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。 我是你的双手，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。我为你创造美好，为你张开爱的拥抱，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，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。请认真洗手，为我扫清病毒隐患，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，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。防控无小事，从认真洗手开始，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铸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请听广播连续剧《爸爸的脊梁》第3集。 就这样，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，一对一的给小学文化的女儿补习物理。 回来了，西西，点点起来没有？ 他在厂里干了一天活，睡得正香呢。 心疼了。 哎呀，孩子瘦得像豆芽，听说在车间都昏倒了，让他再睡一会儿吧。 哎呀，不行，点点，上物理课了。快起来，起来，西西啊，给孩子泡杯浓茶，给我也来一杯啊。点点，起来，爸爸回来了。点点，11点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初二的物理，快起来。 哎呀，吵死了！正在放露天电影， 这简单了，我来把窗户关上啊。好了，这下安静了，咱们接着讲啊。 我听不下去，爸。 嗯， 我就非得考大学吗？ 一定要考，国家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新一代建设者。点点，你要记住啊，应该做的事就坚持做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。 怎么突然板起脸了？ 点点啊，爸一想到你只念过小学，这心里都发痛，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弥补，绝不能马虎。来来来，把你的作业给我。 嗯， 我检查一下啊，这道题解得还不错。嗯，就是这儿。哎，你看这道题就出现问题了。 爸， 啊， 起来。 干什么？ 站起来啊。 哎呀， 我看看。 啊，好吧好吧。 爸，以后外面怎么吵我都专心学。 哟，你懂事了啊。 我不是因为你的大道理 啊， 我是 啊， 我是 怎么了啊？ 您的头发白了，背也弯了，还拼命给我补课，我能不好好学吗？ 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啊。来，你看这道题刚才出现的问题。 三个月，爸爸陪着我拼命学了三个月，奇迹发生了，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。爸爸骄傲极了，他说他完成了一件影响我人生的大事。可不久，爸爸自己就遇到了影响他人生的一件事。爸爸的助手魏冕叔叔告诉我，那是1979年在戈壁滩上进行一次空投核弹试验。 十九八拐六五四三两幺， 投放。糟了，没有蘑菇云，也没有声音。据我判断，核弹没有飘到预定的空中爆心处，没有发生爆炸，直接掉下来了。 老邓，核弹会掉到哪儿？ 飞机飞得非常高，核弹是从很高的高度掉下来的，可能的落地点直径范围会很大。 那这个核弹会出现几种可能？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 有三种可能。第一，是核弹完好，那最好。第二种，是核弹摔裂了，不，肯定要泄露出来，但是落在无人区，后果还不是很严重，发现后立即进行防核污染深埋处理就可以了。第三种，是核弹没有落在预定的无人区范围内，又因为某种外力爆炸了，不得污染就更严重了。这种情况可能性极小，但却是最坏的结果。 老邓 啊， 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尽快找到核弹，排除危险。 好。 报告，已经派出100名防化兵去戈壁滩投弹区附近寻找，没有发现核弹痕迹。 啊，哎呀，投弹区找不到，那就说明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。如果核弹落在别处爆炸了，那就坏了。广岛什么样，长崎什么样，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的国土上来这么一下啊。 命令防化兵扩大搜寻范围。 是。报告，基地司令部派出7个架次直升机寻找，已经找到核弹落地的大概位置。 快准备吉普车，我带防化兵出发。 司令员，让我去。 老邓，你不能去，你的命比我值钱。 走。 是。 都给我站住。你们知道核燃料放射性不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？人的骨髓。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，半衰期是200年，就是说200年后还剩一半。 老邓，那你就更不能去了。 司令员，你们进去也没用，防化兵可能不认识，雷管外壳不能作数，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，所以必须我去。停车。弹头应该就落在这一片，你们都别动，我下去找。 老邓，我和你一起， 要我一个人就行。 老邓老魏，你们是领导，谁也不能去。 老邓，好了，我一 个人去，就能解决问题。你们知道张爱萍将军说我是福将，我能啊，逢凶化吉。 那我帮你把防护壶整理一下。 好啊， 老大，你要小心呐。 放心吧，我拿着仪器边走边探测，你注意监控指标。 是，对讲打开，保持通话。 我是邓稼先，前面好像是弹坑，直径大约十多米， 位面收到，正在检查。仪器的阿尔法技术在增加， 到了，是弹坑，大概一米多深。 收到，仪器的阿尔法技术越来越强了。 我下去看看。 老邓，危险，快撤！老邓， 弹头还没有找到，我不能撤，应该就在这里面。 老邓，辐射太大了，超剂量了。 找到弹头了， 老邓，千万别碰它。 卫冕，我刚才捡起弹头，下意识一下子扔掉了，现在又捡起来了，检查一下。 老邓， 我看了，没有爆炸，没有发生核反应，就是摔裂了。降落伞掉在旁边，是降落伞没有打开，导致核弹从高空中摔了下来。 老邓，快撤，快撤！ 万幸啊，平安无事。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，对老百姓没有影响。 那次事故后，爸爸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但他依旧匆匆往来于西北实验基地和北京之间，对学医的我只字未提。1984年，我通过了托福考试，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。临行前那个夜晚，爸爸难得在家，忧郁地看着我收拾行装，突然问了一句话： 点点，你看过那部埃及电影吗？ 什么？ 走向深渊。 啊？爸，你瞎操心。 点点，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要当心啊，不要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抵抗不住金钱的诱惑，做出卖祖国利益的丑事啊。 我才不会。 哦，对了，美国人爱吃冰的，你肠胃弱，少吃。 哎呀，知道了，您肠胃才不好呢。来，我来给您号号脉。哎呦，嗯，脉象有点乱 啊。爸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啊， 没事没事，你一到美国就写信回来，我和你妈也放心啊。嗯， 知道了。 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，我真是粗心，当时怎么没再仔细号号脉？为什么没有陪爸爸去医院看看病？那正是癌细胞在爸爸体内发生裂变的时候啊。 后来妈妈告诉我，我走后不久，爸爸在一次会议上晕倒。主持会议的张爱萍将军立即送爸爸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令人震惊，直肠癌。爸爸做手术时，75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一直在手术室外等候。 首长，您回去休息吧，您已经等了5个小时。 不，徐露西教授，我要陪着嘉先闯过这关。 首长，手术结束了。 情况怎么样？ 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了。 嘉先， 嘉先为国家的大炮仗默默奋斗了20多年，我不能让他这么默默地走了。我要向中央建议。 什么？ 请中央对邓稼先同志提前解密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。 1986年6月2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在头版头条刊登长篇报道，两弹元勋邓稼先。为了研制原子弹、氢弹等核武器，邓稼先与爱人分别28年，隐姓埋名，艰苦创业，精忠报国。 妈妈告诉我，她和爸爸结婚33年，在一起生活只有5年。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29号，是爸爸妈妈厮守的最后日子，但却是在病房里。 哎，魏敏啊，我要的外文资料带来了吗？ 带来了。你看，英文的、俄文的、法文的、德文的资料、杂志，还有简报，都在这儿了。 哎，藏在壁柜里，快快快，护士看见了又唠叨。 哦，好好。哎， 我就不唠叨了。哎，病床上不允许工作。 西西啊，我和魏冕在起草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，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。 可现在你是病人。 哎呦，西西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吗？现在美、苏、英3个核大国设计水平正在接近理论极限。我担心啊，他们一旦达到了在实验室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核弹爆炸的高度，那么他们就会主张核禁世，提出世界性禁核，限制别人发展。 哦，这么严峻啊。 可不是吗？ 是啊，老邓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。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核极限试验，就会被禁止，我们多年的努力那就功亏一篑了。 所以啊，我要给中央写一份建议书，把核武器怎么在10年内赶上去做个大致规划，尽快达到可以暂停核试验的高度，让中国的上空不再有蘑菇云。 让中国的上空不再有蘑菇云？ 对，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做完这件事我就可以瞑目了。哎呀， 嘉先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 西西，这个建议书啊比我的命还重要。 嘉先，嘉先。 老邓，老邓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都缩成一团了啊？这 他的疼痛又发作了，我喊医生。 哎，好，老邓，老邓。 嘉先，嘉先，疼得厉害，你就喊出来啊！没事的。哦，来，我给你擦擦汗。 老邓，你这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， 如果不用止痛剂，他疼都会疼死。 老邓， 1986年7月20日，当我从美国飞行几十个小时赶到病房时，病床上虚弱的爸爸突然两眼放光，一把拔掉鼻孔上的氧气管，脸上露出微笑。他不想让我看到他插着管子的模样，他只想给女儿一个微笑。 点点， 爸爸， 点点，是点点回来了。 爸，您怎么瘦成这样啊？爸， 点点，爸爸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。 爸，爸，你哭了。 爸爸，爸爸舍不得你们啊，舍不得呀。 爸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 可你回来了，也说明我的生命极限真的到了。爸知道这一天会来，但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。 爸，爸，您别这样，爸，我害怕。 爹爹，就让你爸释放一下吧。住院后，你爸他一直忍着，也就是见到了你，他才忍不住了。爸，我在这儿呢，我不走。 好了，不哭了。哎，这些年啊，我经常做两个梦，一个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，再一个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和弟弟去郊游，那时你们还很小。 爸，我也是，我常梦见你把我和弟弟放在车上，车骑得飞快，我尖叫着，开心死了。 我欠你们的太多，我不是好爸爸。 爸，谁说你不是好爸爸？你是好爸爸，非常好爸爸，十分好爸爸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这些年你在做什么？我以前错怪你了。 我的点点长大了，真好。 黑黑的天空， 我和妈妈日夜守着爸爸，想把那些失去的日子都补回来。爸爸因为受到枪辐射，最后全身大出血，我流着眼泪擦呀擦呀，我觉得自己太无能了，